时光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他都会，说有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说有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 梦想啊，碰撞

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

出绚丽的彩霞，倒还洒满金色的阳光，姑娘展开幸福的微笑，小伙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 听冰雪世界，